家事俱乐部张罗了粉丝，张罗了媒体，专车接人，怎会让萧时钦下车走进家事俱乐部大门就算？正门内早已经抬好了台子，准备露天进行萧时钦加入家事的首个新闻发布会。刘浩赫明被拦不许从这里走过，倒也并不全是针对他们。布置过的场地确实不许闲杂人等随便走动。当然，两个俱乐部的职业选手也被视为闲杂人等，这就有点故意难为了。保全人员拉线分开的路线上，萧时钦一边和左右欢呼的粉丝打着招呼，一边从容地朝家事的正门走去。虽然小战队出身，但毕竟是全明星级别，这样的场面萧时钦还是应付得了。正门就在眼前了，萧时钦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望着正门顶上家事战队的队徽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10点钟的阳光已经很明媚，队徽在阳光的照耀下璀璨生辉。从踏入这道门开始，自己的职业生涯可算是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了。萧时钦从未怀疑过自己对雷霆战队的感情，但他和每一位职业选手一样，都有更高的追求。雷霆战队给不了他这么多，双方互相理解，最终和谐愉快的分手。新的战队，新的道路，萧时钦是要取得成功，他觉得这才不枉费自己对雷霆战队的放弃。在粉丝的欢呼尖叫声中，萧时钦终于迈步跨入了家事俱乐部的大门。欢呼声再次达到顶点，什么汽车的电子报警声在此时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。马路斜对面星星网吧的二楼上，陈果和魏琛各自露出十分不爽的表情。 吵死了， 陈果抱怨着。其实他现在是粉转黑了，如果没有这事儿的话，他绝对会是这些欢呼人群中的挑头人员。陈大老板在这方圆一带的家事粉中可是很有些名望的，尤其是在经常混迹星星网吧的这些家事玩家中，被大家以陈姐相称，是个粉丝代言人级别的领军人物。 还没呢， 魏琛的矛头却是主要集中在萧时钦身上，对他这个不明智的决定始终觉得耿耿于怀。 看你下赛季还能笑得出来吗？ 说这话的时候，魏琛也有点色厉内荏。确实，眼下的家事战队实在强大，认为100%能取胜那是盲目的自大，就是把新科冠军轮回战队拉来也不敢把话说得多满。家事正门迎入萧时钦后，也没有阻止粉丝们的涌入。这次新闻发布会本就是准备彻底公开的，采访的媒体早已经准备就绪，发布台上家事老板亲自带队，身旁是家事经理崔丽，他们的身后则是家事战队的全体选手，孙翔、苏慕成、郭阳、沈健、张嘉兴、王泽、方峰然，还有新从训练营里提拔起来的两位年轻选手曾生和孟有明。在职业选手之后，比较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才是开发部主管秦瑜、外宣部的主管王生，还有网游工作室的会长陈叶辉等人。迎接萧时钦的到来，家事方面可谓是倾巢出动，一方面是表示重视，另一方面则也正好趁这机会向媒体、向众多粉丝展示一下家事战队的新赛季、新阵容、新气象。众职业选手自然又引得粉丝们阵阵欢呼，他们开始不止指着萧时钦的名字狂叫，各自开始呼唤自己最喜爱的选手。但是很快粉丝们就已经察觉，家事的职业选手中居然没有了副队长刘浩，还有首席第六人贺明也不在其中。这样的场面所有人都到了，却独缺这两人，这让媒体还有粉丝们都意识到了些什么。台上 家事的老板陶轩亲自代表家事战队对肖时钦的加盟表示欢迎并致辞。随后双方握手的一瞬，粉丝们没有因为心中的疑惑不给面子，欢呼声再次掀了个高潮。随后就是肖时钦的讲话了。早知会有类似场面的肖时钦心中当然不会一点准备都没有。 离开雷霆战队，我心里很遗憾的。 肖时钦这样开了头，但是对于雷霆战队的感情他没有谈太多，毕竟这里是家世的主场，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都是家世的人，大谈对雷霆的感情就有些不分场合了。对雷霆，肖时钦几句话就结果了，谈到当下的家世也完全没有拿雷霆去做对比，他着重看好了家世的前景，而这正是家世高层们最想要听到的声音。邀请肖时钦加盟就是为了向粉丝们证明这一点，而肖时钦的发言也是在向粉丝们说明这一点，这身体力行的作用让家世方面对肖时钦真是满意到了极点。 期待能和战队的队友还有诸位的支持一起和家世走出低谷，再续三连冠的辉煌。 雷鸣般的掌声中，肖时钦结束了他的加盟致辞。像肖时钦这种当过队长多年的人，言行自然是非常得体。这种素质，联盟中的战队队长几乎个个具备。但陶轩此时却好像没见过似的，有些激动了。因为世事总有例外，不这样的队长，联盟毕竟也有，但最极端的也就出过两个。一个是周泽楷，那是只用场上表现来代言，场外基本不说什么话的。另一个就让陶轩赶上了，那就是家世的原队长叶秋。而且叶秋比周泽楷还过分，这货根本就不出席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场合。起初还不觉得怎么，但等联盟一天天走向繁荣后，这队长的举动就让人有些难受了。为此家世方面不知费了多少劲儿，才让媒体和粉丝终于接受了这么一位特权人士。现在叶秋终于走了，先来了孙翔，现在又来了肖时钦，这一下子填补了多少陶轩心中所没有的空白。这一瞬间他激动得都快哭了。各种致辞完毕后，家世方面也彻底公布了肖时钦的转会细节，是用刘浩和贺明加二人的角色交换，这才最终完成了这笔交易。真要细数的话，刘浩、贺明两个选手再加两人的角色，换肖时钦一人和一个全明星角色生灵灭是有点亏的。不过这笔交易当中还有其他的意味，却不太方便公布。至少看到眼前肖时钦的到来给低谷的家世带来的积极和生气，这笔交易就不应该只用纸面上的这些人员和角色实力去换算。不过这样的交易还是有很多刁钻的问题可提的，比如用人员交换而不是收购转会，是不是担心选手抗拒，是不是是对本赛季的挑战赛有一定的担忧所以不愿意斥资之类。但是今天的活动，媒体方面家世早就努力打点好了，之后的记者招待环节请来的记者都很收敛的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大家心中有数，最终也没有出现让家世难堪的环节，一切都进行得其乐融融。有关转会，家世方面也就说了点尊重选手的选择呀，希望他们在雷霆取得好成绩一类不痛不痒的场面话。这一个早上，家是彻底沉浸在欢乐当中的，在他们的有意运作下也没有什么意外的打扰，但在人欢喜的同时也总会有人在忧伤的，除去纠结离去的刘浩、贺明不说，此时的微草俱乐部也有人正在打点着东西准备离开。乔一帆的房间里，高英杰默默地看着他在收拾着东西，或许他应该上去帮手的， 但他却又不想上去帮手。收拾得慢一点，乔一帆至少可以再多耽搁一会儿，不是吗？高英杰是实在不愿意好友离去的，但是一切却都已经成了定局。联盟职业选手的合同通常都是某年7月1日起，某年6月30日中，于是每年的6月30日都是一些选手的合同到期。俱乐部会挽留的选手基本都会在合同到期前完成续约。今年的6月30日，乔一帆是到期选手中的一员，但是很遗憾，还没到6月30日这最后一天，俱乐部方面就已经通知他不在微草战队未来的计划中，可以到合同自动终止后另寻出路了。另寻出路，乔一帆苦笑，这赛季他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出场过哪怕是一秒。他这类选手通常是被称为最靠近饮水机的一员。是的，他在战队中存在的价值或许只是给其他选手端茶倒水而已。他不在微草战队未来的计划，那是又有哪支战队会把一个靠近饮水机的选手列入未来的计划呢？冠军队的未来？笑话，高英杰的存在，这个光环已经全部笼罩在这个天才身上。现在乔一帆合同到期没被续约，就已经证明他完全不是冠军队的未来。过去或许被看好过，但现在已经迅速泯灭了。这样的选手不是哪个战队实在无人可用，怕都不会留意到。至少到了6月30日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乔一帆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战队的邀请。他这级别还够不上有什么经纪人来为他打点的，他或者毛遂自荐，或者傻傻的等待，再或者从此离开这个圈子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 你有什么打算？ 高英杰担忧的也正是乔一帆对未来的选择。他知道好友的现状，而以他目前在微草的地位，如果强势一些，或许可以蛮横无理地要求把乔一帆留下。但高英杰终究不是会做出这种事儿的人，他只能尊重俱乐部的决定，一边却又对好友的未来的感到担忧。除此以外，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 我， 乔一帆笑了笑，看起来他倒是并不如何焦虑。 先去找个网吧去看看， 乔一帆说。